Hello， 你好，欢迎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咱们还是第一次分性别的来聊这个节目话题啊，第一次单独讲一讲女生，哪件事儿让你觉得做女人真难呢？ 啊，今天终于关注到我们女性群体了，是不是？ 哎，萱草，你是不是有很多话想说？ 对呀，真的是想很多话呀，但是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我们先跟着大家的留言来看吧，我慢慢吐槽。 嗯，对，先说音乐吧。第一首歌呢，来自朱主爱的《莫名其妙爱上你》。 嗯， 很好听的一首歌啊。 对，其实就说起来女人呢，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我反应啊，我直觉的反应就是跟男人最大的区别就是生理上不一样呗，就是女人能生孩子，男人不会，对不对？生孩子再往前推，就是女人有月经，男人没有。 嗯，就痛经啊什么的，确实挺痛苦的。 嗯，不过我在这里我想拉一个仇恨，就是我来月经的话我不痛的，我不像别人那种痛得死去活来，我没有痛经，我顶多就是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罢了，不想动。 哦，来，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啊。 嗯，怎么做女人的，是不是？ 对，就比如刚才萱草说那个话题啊，苏沫和七沫沫他说呢，每次痛经到得吃止疼药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自己下辈子一定要做个男人，结果很多人在下面说加一加一，还有同感之类的。 我有一个姐妹啊，就是跟这个朋友一样的状况，就是她来月经的时候很痛，痛到每次都要休克过去。 嗯，真的是挺痛苦的。 有的时候呢，就好好的走在大马路上，忽然间就撅过去了，脑勺朝地的，就那么就是倒在那儿了， 晕了是吗？ 对对对，就可恐怖了，还要被路人抬到医院去。 天啊！ 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爱上你，你的微笑我陷入昏迷，翻来覆去找不到逻辑，心跳的声音带着我慢慢靠近，莫名其妙的爱上你，就是那么的不可理喻。 Oh no， 就这样我爱上你，昨晚爱神经，这是 LOVE， 莫名其妙的爱上你，你的微笑我陷入昏迷，翻来覆去找不到逻辑，心跳的声音带着我慢慢靠近，莫名其妙的爱上你，就是那么的不可理喻。 Oh no， 就这样 这首歌来自于梅子的《伊人红妆》，很女人的一首歌了。嗯，有中国风，就是古风的感觉吧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 嗯，对，伊人红妆一想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古典女子的形象啊。 鸟儿上春霜，像一对长蟒，怎奈伊人泪两行，伊人独唱半月光，唯有孤影共徜徉。 哎，萱草，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很多女孩都有痛经的那个体验，特别难受。 嗯， 我特别好奇啊，然后我是一个特别想体验所有这个没有体验过的事儿的人，所以呢，我就专门的， 你就去体验生孩子了，对不对？ 没有，生孩子倒生不了，但是我去体验了一下那个模拟痛经的那个机器。 哦，是吗？还有一个那样的机子吗？ 啊，对对对，其实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那种什么模拟生孩子的那种机器啊。 嗯， 但是还有这种模拟痛经的机器，当时我就去了一个机构里啊，就是有护士啊带着我一起去体验那个仪器。上了台之后呢，我才知道啊，原来就是体验痛经的这个，它的痛不只是有 一种疼痛，它是有分很多层的，很多级的，第一层、第二层、第三层、第四层、第五层。 对， 我当时到第五层疼痛的时候完全受不了了，我就直接叫着下来了。 你说我要找妈妈，我不弄了。然后护士就把你摁住，稳稳的按在那个床上，什么你不许动。 这个护士是有多邪恶？ 所以你最后怎样了呢？ 哎，当时呢还有一个朋友跟我一起去的啊，有1.8米的一个大汉啊，他当场就哭了在那个仪器上。你想想这是有多疼？ 他那个眼泪应该是飙出来的，可能就直接飙到你脸上了。 就像这个动漫里面一样。 对，我跟你讲，女生来痛经真的是很疼的，因为她每个人吧，她疼的等级还不一样，你体验的应该是比较高等级了。你这下体验过，你就能应该知道女生有多不容易了吧，每个月都要承受一次。 对，真的是。哎，其实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个男孩子嘛，有没有想跟莫大人一样体验一下这个东西呢？ 我就觉得莫大人挺有意思的，就是哎，还没女朋友呢，这先体验上了。不过我觉得是这样啊，就是因为单身才要去体验，能够切身体会到女生的不容易，才能够知道以后怎么好好的爱她们，是不是？ 对，怎么疼她们啊？ 对啊， 不要她们，就她就可以了。 好男人。 没有啊，对，其实说到这儿呢，我们酷我音乐呢和一个女生神器啊，就是美柚 APP 一起联合呢做了一个活动，就是叫做男子汉挑战痛经。我也是经过这次活动才去体验的这个东西。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这个女孩子痛经的经历呢，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活动。 所以莫大人，你是作为酷我派出的一个就是说先行体验官是吗？为大家先去打头阵去了。接下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就可以在我们酷我报名了，是不是？ 对，这个参与的方式也特别简单，就是大家可以直接上这个美柚 APP 的官方微博或者微信号里进行线上报名，也可以搜索男子汉痛经挑战的相关话题了解我们这个报名方式 啊，在微博里搜就可以了是吗？ 哎，对对对，或者呢登录这个微博呢，找到酷我音乐的官方微博参与互动，我们都会提前发出一个微博来的。 对啊，感兴趣的男同胞们啊，赶紧行动起来，有没有效仿一下莫大人？无论是有对象没对象的，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啊。没对象的话，体验一下就能够知道女生有多不容易。那找到妹子之后呢，就能够对人家好了。有对象的更需要去体验一下了，对不对？就是更要知道怎么对老婆好，对媳妇儿好。 对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我特别想试试能不能扛到第10集的疼痛。 哎，所以你最后扛到第几集你就下来了呢？ 第5集下来的。 那你还很嫩吗，莫大人？ 我就想知道哪个男人可以扛到第10集啊！ 我特别想冲过去，然后把你摁床上，然后体验第10集，直接上来给你第10集。 我估计我会死过去的，死死给你看我。 所以我们下期节目是我一个人在主持，对吗？ 哎，你别说，哎，如果真的要是有一个男生挺到第10集的话，一定要告诉我， 我们有奖品， 我送你一样神秘小礼物。 对 对 对，陈导也送你神秘小礼物。 好好好。 说两情若再用相望，奈何与君共聚梦一场。戏中人断肠，梦中暗思量，此文手中鸳鸯为谁放。回望月下孤影间苍茫，不解风情落花绕身旁。中亮茫茫，梦中在心上，任君独上一红妆。戏中亮茫茫，梦中在心上，任君独上一红妆。 下一首歌呢，来自陈绮贞的《小步舞曲》，这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，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听了。 透露年龄了呀，莫大人，暴露了。 哦，真是。 看这个朋友啊，他叫做六宝 TMIMT， 他说呢，无疑啊，绝对是当妈妈呀，生娃疼，养娃熬，终于到了上幼儿园的时候了，以为这一次可以解放了吧，自由了吧，结果送娃哭，娃哭的撕心裂肺不去幼儿园，送进去了，整个人一天满脑子想孩子哭的场面，折磨啊。何来自由之说呀，养娃之路后续连篇，给所有的宝妈们加油。 嗯，还真的是有了孩子之后觉得自己的心都要掉在那个孩子身上，不管离多远好像有一根线扯着自己似的。 我跟你说，有了娃之后啊，这一辈子啊，这操心的命啊，哎呀，逃不了了。我现在就在处于明年我宝宝要上幼儿园了，我现在还处于就是觉得哎，明年可能上幼儿园就好一些了，结果看到这条留言，得了，又是一场煎熬。 这么快啊。 对 啊，我怎么记得他才刚刚出生没多久呢， 一岁多了， 时间过得太 快 了。 对，明年就要上了。莫大人，萱草家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了，都要会打酱油了，你的老婆在哪儿？ 我会和你的孩子做朋友的。 你这个怪叔叔，我会让他远离你。 藏着多少秘密在你心里，我也许只是你心上的风景。 人家手牵手，我遛我的狗。这个名字太厉害了，简直就是在说给我听嘛。他说去应聘，有对象吗？有房子吗？结婚了吗？有孩子吗？你要二胎吗？就是这个社会对女人这个太严格了，就怕你要孩子，怕你突然结婚什么的，然后就没办法工作， 就觉得女生在职场中处于这个特别弱势的地位哈，因为好多女生避免不了的要经历这一系列生娃呀，对吧，这种事情操持家务啊，但是就是你说就是很难遇到跟男生一样同等的机会，就可能事业刚起步一点，马上就要晋升了，结果休假生娃去了，生娃回来之后一切都变了。 嗯，还真是这样，有的时候就是只要一生孩子基本就准备失业吧。 对啊，而且一生了孩子之后，就像刚刚我念过的留言那条，就是那一辈子的这个操心命就开始了。哎呀，真的是，消停不下来了。 一只妖妖念，他说呢，内心一个女汉子，还要装矜持，真是累死我了。做女人怎么就这么难呢？汉子一点，别人就要说我。就喜欢大大咧咧无所谓的敢冲敢闯，亲戚呢却会说你是个女孩子好吗，跌跌撞撞的要矜持。 还好吧，这个社会我觉得还蛮包容的，就现今这个时代，我觉得女孩子也好啊，然后娇小啊可怜的那种楚楚动人的也还好，就我觉得还行，我反而比较羡慕女孩子就敢做敢想敢闯的样子，坦坦荡荡就很自由的感觉。 但是可能这长辈就担心他会嫁不出去啊，会没有人男生喜欢他什么。 不用长辈担心，只要自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有人喜欢就好了。其实好多男生都很喜欢这种大大咧咧的女孩子呀，觉得相处起来不累。 没事，我都喜欢。 对，莫大人什么都能行，都能接着，你们尽管放马过来。 别别别。 下一首歌来自于 Grace 的《我们的第一次》。 嗯，穆老师，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啊。他说呢，大概就是夏天吧，对那些光膀子的男孩子很是羡慕呀。 我也是，我特别想夏天脱光衣服、光膀子，但是不行。 哎，但我之前在微博里看到很多打游戏的女孩啊，就是很多都是因为只有一个人在家或者闺蜜之间一起在家嘛，就会光着上身在那儿打游戏。 那就是在自己宿舍吧。 可能女孩子也可以这样。对，就只穿一条内裤，其他都不穿。 在自己家应该还行，但是你要出门那就不可以了，那就是道德问题了。 对，就不能随随便便的。 嗯， 我们的名字应该属于彼此，或许有点自私。 这个朋友叫做一指千鹤，他说生孩子呀，之前的一个微博热搜是怀孕后子宫的变化，妈呀，真的是吓到我了，好可怕呀，我有一些害怕结婚了，虽然我单身至今。 可能很多女人都是在这件事上很害怕，我记得我有一个表妹马上要生孩子了，每天都给我妈打电话，这个特别担心，就是那种生孩子之前的那种恐惧。 时间铸成爱情的样子。 肥鹅帮他说呢，我爸跟我说，女孩子必须贤良淑德，会做家务，不能发脾气，以后要嫁一个好男人，还必须得生个孩子，在家做一个家庭主妇，不能出去工作。哎，其实关于生孩子这件事儿，我也看到过有一个朋友的，就是他分享的他的对于这个生孩子的看法，我觉得也是有一点他的道理。他说他将来呢就不准备要孩子了，就是准备做丁克，然后在北京也有房子嘛，等着老了之后呢就把房子卖了去住养老院，就这样的一个想法。他说呢，其实孩子从一出生到二十几岁这么多年啊，你都要一直为他操心啊，各种各样的事儿。但如果没有孩子的话，你的人生就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。就可能有的人想要去延续自己的这个基因和生命，去有一个孩子来继承自己的东西什么的，但是也有人的想法呢，就是过好自己这一辈子就好了。 嗯， 我觉得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人生的方式吧。 对啊，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嘛，就是过怎么样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。以前的老一辈的思想就是传宗接代为大，无后是罪过，但是现在的人就不这么想了，就觉得说我的人生我就只能活这一辈子啊，怎么活那是我自己说了算，有没有孩子那是看缘分，是不是？ 嗯，有时候也要为自己想一想。 对啊， 下一首歌来自许佳莹翻唱的一首歌，叫做《女人花》。 嗯，这首歌是一个很经典的哈，很经典的老歌了。 嗯、 被翻唱的话，来听一下有没有新的味道啊？ 对，虽然我是个男人，但是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。 每次去 KTV， 莫奈尔都要翻一遍，就你也要翻唱一下。 我有花一朵，种在我心中。含苞待放意悠悠，朝朝与暮暮，我切切地等候，有心的人来入梦。 一吃甜食就牙疼，他说呢，公司要求每天上班化淡妆，这意味着女生每天比男生要早起半个小时以上，太难受了，不喜欢化妆啊。哎，你知道吗，我今天早晨看了微博上一个话题啊，热门话题，就是说韩国的男生啊，有10%就是很大的这个概率的男生已经开始化妆了，然后截图特别逗，就是当时在地铁里拍的，在地铁上一排男生在拿着一个化妆品在补妆，我觉得这个画面真的是很冲击我。 哎，我想问一下莫大人，你现在有化妆品吗？你出门需要捯饬一下自己吗？ 我还真有化妆品，不过就是平时出门不会捯饬的，就是演出呀，或者是出席一些重要的活动，或者是录个视频啊，上个视频的时候才会真的化化妆，就是以前还要找化妆师嘛，现在已经练就了自己就可以化妆的这个技术。 哎，莫大人，你答应我下一次一定要记得把脖子抹上好吗，不要只涂脸。 就是我觉得这个男人化妆也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男生的那个化妆品啊，它和女生有点不太一样，它的色号啊什么的都会重一些，其实涂上之后没有那么明显的妆的样子。 我还真没接触过男生用的化妆品呢， 哪天要好好了解一下，去看一看你的化妆包里有什么秘密。 可以啊，可以给你老公选一选。 哦，他是一个大直男，我如果我要是给他涂点什么东西或者买个化妆品，他会很鄙视我的。 其实还好。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，来自于高颖熙唱的《冲甲元气少女》。 嗯，蛮好听的一首歌啊。 哎，你知道吗？我正在录节目，就是此时此刻嘛，就是因为刚才说起来生孩子的话题嘛，我就发了一个信息给我一个发小，也是玩得很好的朋友，因为他宝宝吧，就这两天的预产期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宝宝怎么还没发动吗？该不会是要等到2月28号出来吧？这日子也太特殊了。然后他就回我，他说我今天刚刚住院了，正在努力生孩子中。好吧， 不容易。 嗯，祝他好运。 对，祝他好运。 混世，他说当看到现在的小哥哥一个一个都比自己美，比自己媚，比自己会化妆，比自己会打扮，瞬间感觉我的妈耶，什么世道啊，做女人真是太难了。特别是当男闺蜜嫌弃自己不打扮不收拾邋遢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在怀疑人生。 被一个男人说你怎么不化妆，你怎么这么邋遢，讨厌。真的太逗了。其实说了这么多啊，做女人真难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聊一聊这个做女人有哪些好处呢？什么时候你又觉得做女人真好呢？觉得不能总是这么负能量。 聊一聊好处，莫大人说怕被人打是不是？ 没有，我就觉得应该给大家一些希望嘛，整的所有女人都去自杀怎么办？ 对，所以我们的希望来了，来说一下大家认为是做女人有什么好处哈。嗯， 熊猫化了烟熏妆，他就说当你遇到一个疼你爱你的宠你的男朋友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做女人真好。 下面有一个朋友他说别找了，找不到的。给了一棒槌。 好气啊。 看一下这条留言啊，他说为什么我满脑子里全是做女人真不好的事情呢？我实在想不出来哪好。 荷包蛋呀，他这个有点意思，他说女生矮一点没事，但是男生矮就要出大事了，还是当女生好，毕竟我矮。 对对对，女生矮吧是娇小可怜，男生矮就是残疾了。这个朋友他叫做硕影星恒，他说每个月啊总有那么几天可以请假，而我们男生就不行。哦，看来他是个男生，很羡慕嘛。 哦，对啊，有点道理，有的时候就想，哎，为什么我不来大姨妈呢？为什么我没有产假？ 对，莫大人可能就这么想的。 哎，轩导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每天都要交保险嘛，就每个月都要交保险嘛。我们那个保险里啊，就是男生和女生其实都要交生育险的，但是女生可以享受那个，那男生不能享受。 那男生交这个险是干嘛呢？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 哎，不是不是，我觉得应该可能某种程度上，某种条件下也可以报销点钱什么的吧，我觉得是。 哦，不知道啊，真的没有体验。 不过男生有陪产假，陪产假的话，虽然没有女生的产假多，不过也是可以，大概有一周还是几天来着，我忘了，可以陪产的。 嗯。 这个朋友叫做 Cream Cheese M， 他说呢，男装女装都能穿呀，脸好看，长发短发都好看呀。Oh yes。对， 哎，对，有道理。 女生可以就是说穿女装，也可以这个穿男装，很酷，对吧？但男生的话，你男生穿女装就有点那个啥了， 伪娘， 对， 伪装大佬是吗？来，我再说最后一条留言啊。街道上没有起风，他说呢，我想当女生的好处就是会被男生或者是被爸爸宠着吧，前提是要遇到好的男生，然后就是和闺蜜一起压马路逛街。还有就是能够化妆打扮自己，其余的我真的想不出来了。下次出一个做男生的真好，我可以说一大堆呢。 行，咱们下一期就是做男生有什么样的坏处好了。 好好好，下次可以聊聊男生啊。 嗯， 其实说到这儿呢，我们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我感觉今天的内容真的好丰富呀，说都说不完，都要溢出来了。 对，我估计咱们今天放歌放完一圈之后，得再循环放一遍，要不然不够。 嗯，对。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，就可以在新浪微博里，找到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，关注我们。每期我们节目发布征集的时候呢，都会发一个微博，大家记得参与互动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呢是酷我音乐的独家节目，如果你想持续关注我们呢，可以下载酷我音乐的 APP， 在里面搜索酷我音乐调频订阅我们。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五更新，大家记得关注我们。 嗯，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聊到这里了。很开心跟大家有一次关于女生的交流，是不是让我体会到原来做女生还行，挺好，还可以扮男装大佬什么的，挺好的。 对，你好我也好。 对呀，好的，那就在大家好我们都好的氛围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，希望下周五跟你再见了。 拜拜。